鼓声它十秒钟的掌啊，加上喝彩欢呼，完了之后您看您身心是愉悦的，不信您就试一试，我喊个号，您连鼓掌带叫好喝彩 1,2,3,4 开始。哎，您看看您身心是愉悦的，闲话勾开，别人当先，有请相声舞台上正在上升的两颗新星甄奇李然。 感谢大家的掌声、啊、 谢谢您的热情， 当然了、啊、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啊、哎、谢谢。 这上来跟大伙儿就要掌声啊， 不是要啊，啊，很激动 是吗？ 往台上一走，朋友们鼓掌，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什么呀？ 认识你， 真的， 李然啊，啊，这掌声全是给他的， 不给咱俩鼓的， 不可以理解啊，嗯，北京电视台当红小生，嗨，我一说大伙儿认同、啊，毫不夸张的讲，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说这干嘛？ 对不对？嗯、刚才好几个80岁以上的80后都找你签名可以了。 大家伙喜欢， 确实。今天啊，啊，我给咱们丰台相声乐院提一点要求。 提要求？ 哎，今天这个演出很特别啊，除了给周区灾区捐款呢，嗯，我觉得今天劳务费我不要了， 也没打算给你。 我觉得啊，丰台相声乐院，嗯，应该给我一部手机。 你穷疯了？ 什么叫穷疯了？ 这后台加一块劳务都不值这一部手机钱。 这话说的，知道为什么要手机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现在这部手机啊、嗯、用不了了。 多新鲜啊。 不，我要把它永久的珍藏，它太宝贵了。 不是，就您那手机有什么宝贵的呀？我还不知道。好，什么年头了，他那手机还黑白的呢。 切，你瞧那嘴咧的跟破瓢似的。还得你那有什么可贵？应该让我哥好好用文言文教育教育你。 他说什么呀？ 你也懂个屁。 您这是文言文吗？ 我的个亲娘啊，啊，我的没盖儿啊，你这个脑子在不在服务区啊？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你这表哥说话怎么这么耳熟啊？ 我本小药业农民啊，买那煤是黑砖头 啊，砖头哥呀， 俺弟儿那个收集嗯可好可带劲。 是啊， 这你都不知道。嗯，那大老爷们长得像个龟孙似的呢。 我告诉您啊，不能老人身攻击。你再者说了，谁长得跟龟孙似的呀？你往这一站，你让大家伙说说。嗯，小伙子多帅呀、啊、是不是？ 帅，嗯，可帅，嗯，天蓬元帅吧你。 你才猪八戒呢。 知道我哥为什么说咱这手机好吗？ 为什么呀？ 首先来讲啊，啊，这号码好记。 你这号码是什么呀？ 后六位。 说说。 14144。啊， 哎呦我真行。你看看这小朋友都说他，说你要死要死要死。 小朋友可以理解 啊， 啊，不懂。嗯，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说啊，幺就是抖，四就是发， 连 14144翻译过来都发都发都发。 哎呀，要么你长这么胖呢啊，真心宽。 什么叫心宽呢？嗯，还有咱这手机啊，嗯，能发彩信。 那彩信有什么新鲜的呀？ 特别。 我这也能发。 是吗？ 不是昨儿早上还发一给你传过去了吗？ 你昨儿给我发一什么？ 我照片啊。 你发的是照片？ 对了。 哎呦，我误会了。 你以为呢？ 不是，这李然也是，怎么发个麦兜啊？ 咱离这动物远点行吗？ 啊、不是，我还有咱这个啊手机啊，嗯，这铃声太个别了。 你这铃声有什么不同啊？ 谁打电话不用接，一听铃就知道哪位来的。 你给举个例子。 Q 我呼我当马斯奔那个家堆里。 等会儿，这谁来电话了呀？ 李金斗老师。 哦，这是他代表作 山东二黄啊。 你瞧啊， 手术刀，革命的刀，手术刀，开膛的刀。 甭问啊，姜昆老师来电话了。 没错。嗯，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 这是谁呀、啊、 喂，李然， 走。我是你姥爷。 你是这人， 你过来 干嘛？ 你把那手机给我。 怎么了？ 我把那小孙子拽出去，我踩死他。 一点不吃亏是不是？ 你谁不吃亏？你铃声你还占便宜啊？ 最关键的 啊，咱这手机嗯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有什么故事啊？ 那是在去年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嚯、哦、伸手不见鸭掌啊，对面不见芥末。 这里怎么还有芥末鸭掌啊？ 我好吃这口啊。 你正吃饭呢。 哎，突然啊，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是啊。 买。 嗯。 买。 这哪儿来只羊啊？ Message。 信息呀、 啊。你瞧咱这铃声多好这个啊。 您这内容是什么呀？ 拿我手机一看 啊， 不认识。 嗯。 相识三年，我们有过美好的昨天。不知道今天的你是否还在乎我？你不屑一顾的态度和漫不经心的表现，让我的心都碎了。你说这谁发的呀？ 装傻 啊？ 谁发的？你女朋友发的呗？对你有看法了？ 我女朋友？ 对了， 不能啊！ 怎么不能啊？ 打光棍20多年了， 什么都往外说呀？ 不是你说，干脆 啊， 先吃我这芥末鸭掌， 甭理他， 保持沉默， 弄不好谁恶作剧。 哎，没过几分钟， 嗯， 又来一条短信。 是啊， 买 message。 这羊还没走呢，这回发的什么呀？ 刚。我们还是结束吧。 啊， 最近好乱 哟， 没心思工作，又丢了手机。 瞧， 虽然我不想得到这个结果，但是没办法。 嗯， 祝你幸福，我走了。方，一个方一个刚， 方刚 还圆筒呢。 圆筒干嘛呀？ 你说这阿方和阿刚这怎么回事啊？ 还没听明白呀？ 什么意思？ 我都听出来了。 怎么回事？ 这女孩叫方 啊， 她有一男朋友叫刚， 是 俩人闹矛盾了要分手、 啊， 结果这方把手机给丢了。 对呀、 啊，哎，那这信息怎么发到你这儿来了呢？ 哎呦，听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啊， 准是这阿刚的手机号码跟我这异曲同工啊。 啊， 我这是要死要死要死， 他那是 是你是你是你 是你， 不是他把这414141的信息发到我这1414144的手机上来了。 你说我就说你这号不怎么样， 你看他最后写的 啊， 我走了， 走吧， 我走了， 快走吧， 我走了， 别回来了。 哎呦， 我说你要死啊你。 不是我要死 啊， 这姑娘要死。 怎么呢？ 你看她写我走了，这什么意思 啊？ 这是要寻短见呢， 要轻生。 怎么办这是？ 对， 你说这 不你 哎我告诉你这事儿可不是闹玩的 啊， 你赶紧打110报警。 报警？ 对， 那来不及了。现在这姑娘正激动着呢。 哟、啊、 我呀先给她发条短信把她稳住。 不是这行吗？ 以阿刚的口吻给她来一条。 你怎么发？ 方，工作上的不顺心让我对你有所冷落，说句实话，我的心里还有你，希望你回到我的身边。刚， 不是这能有效果吗？ 死马当活马医吧。 哎呀， 还别说 啊， 没过5分钟，我收了一条回信， 真回来了。 买， 呵， 买 ，message。 哎呀，这羊太耽误事儿了，你赶紧看看发的什么。 刚，我的心里也有你， 哟， 我也希望回到你的身边。方，这说明什么问题？ 他真把你当成刚了。 什么？ 他把你当成缸了， 他把你当坛子了， 他把你当脸盆了。 什么叫他把我当那阿缸了？ 那你怎么办呀？ 说明成功了。啊哈啊哈啊呀呀呀呀呀呀呀！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 他真把我当那阿缸，这事儿就好办了。 怎么好办？ 接着劝他，给人家回短信。 怎么回呀？ 哎呦，这咱有经验，给姑娘发短信太时髦了。 不是你等一会儿， 太有经验了。 哎，累了 啊， 怎么着？ 你这有点胡说八道了。 为什么？ 你给姑娘发短信，你有经验。 对呀、啊， 那你怎么打光棍20多年了？ 我一直搞理论工作，你管着管不着你？ 你可真有的说、 啊。给她回短信啊。 嗯， 方，我羡慕太阳，它能看见你开心的笑容；我羡慕月亮，它能注视你安详的入睡。 哎呀，我羡慕你们俩，谁都不认识谁，能聊这么半天。 别捣乱啊！ 嗯， 接着发。方，把彼此的情书读一读，体验这一份美好；把彼此的爱情回忆一下，享受这一份甜蜜。 哎呀，把我掉着一地鸡皮疙瘩捡起来，给你们俩烙个烧饼吧。 烙烧饼干嘛呀？ 你这太肉麻了， 你什么都不懂，接着发呀。 啊， 方，水对鱼说，我天天能抱着你是多么开心。鱼对水说，我天天依偎在你怀里是多么幸福。 锅说，他熟了还贫呢。 我说你有好词儿没有啊？ 你说点那正经的呀。 方，我此时此刻要郑重其事的对你说上3句话。 这头一句 我爱你， 第二句 我爱你， 最后一句 还是我爱你。 您看吧，这就是平淡。 什么叫平淡 啊？ 经过咱哥们这几条短信之后 啊， 这段即将崩溃的感情让咱修复的是完好如初了。 哟，你还真行。 当然了，人姑娘又给回信息了， 又来了。 message。 哎，我告诉你啊，一会儿这羊要再叫我给他扔火锅里。 你干嘛那么残忍啊？ 你这耽误事儿，你看内容。 太好了， 嗯， 刚我对咱们的爱情又充满信心了。 嘿， 这什么意思？ 俩人有感情。 刚我想你， 他想你。 刚我爱你， 他爱你。 刚我要在老地方见你， 他还想见见你。 哎呦，坏了， 怎么了？ 我哪知道那老地方在哪儿啊？ 哎呦，那你发信息问问他。 真问问这阿芳， 问问他。 那一见面整个全露馅，他非跟我急了不可啊。 哎，我告诉你，急不了。 为什么？ 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 什么机会 啊？你想啊，你是光棍， 对， 他那感情空白期， 是 你们俩一见面、 啊、 要对了眼儿，你就给领家去吧。 哎呦，不行， 知道这叫什么吗？ 叫什么？ 这叫天上的牛郎配织女、啊、是地下的瘸驴配破车。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真的 什么都不。人家有男朋友阿刚。 哎呀，有男朋友怕什么的呀？虽然名花有主，咱今儿给他松松土。 哎呦，我不能那么干。 哎呀，只要锄头舞得好，什么样的墙角都挖得倒。 不是，我也不是那随便的人啊。 哎呦，我还不了解你，你随便起来不是人啊。 谁不是人啊？ 来吧，你见面你劝劝他。 不过你说的也对 啊、 我得把他出来当面跟他解释解释。 对呀、 哎，我们俩约到一个街心花园。 嗯， 当时一见面，这阿芳果然坐在第三条长椅上。 是啊， 看着这个阿芳曼妙的身姿亭亭玉立， 嗯， 俊俏的脸庞渐渐清晰，长得别提多漂亮。 长得什么模样啊？ 大高个，大圆脸，大眉毛，大眼睛，大鼻子，大嘴，留着一脸大胡子。 怎么还有大胡子呀？ 他旁边还站一大老爷们呢，这个 啊， 一看那劲头啊， 啊， 准是那贾阿刚领着他们家阿芳奔我直么瞪眼就过来，先跟我说话了。 哟，他说什么呀？ 哥们儿，你就是那阿刚吧？ 啊， 说句心里话，前两天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阿芳把手机丢了，结果把短信错发到你这儿来了。他把这个都发都发都发当成发抖发抖发抖了。 哎呀，是啊，吓得你都发抖了。 不过你给我们回的这几条短信让我们很感动。 嗯， 我们通过这几条短信息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如果你乐意，咱们做个朋友吧。 你看这真是短信情长， 说的太好了。 嗯， 我们三个成为非常好的朋友，这时不时的还发条短信，还问候一下。 真的， 这不是知道今天咱俩参加这个演出 啊？ 人家阿芳还特意发了一条信息以资鼓励呢。 是吗？ 哎呀，真奇，知道你要到丰台文化馆演出太高兴了。 嗯， 平时特别喜欢你跟李然的相声，尤其你的伙伴憨态可掬，幽默滑稽。 还有我的事儿呢， 长得太可爱了。 长什么样啊？ 圆圆的脸蛋，红彤彤，两只耳朵倍儿招风，浑身是肉，真可爱，越看越像二师兄。 你快去你的吧。 感谢大家啊。 嗯， 这个说实在的，这是第一次演出， 对， 不容易。您觉得这段子还行吗？ 嗯、 嘿，谢谢您了，只要您说行， 嗯， 您下回还得买票来、嗯。哎，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我呀， 啊， 我最喜欢就是上网。 哎呦，跟开头那俩哥们一样， 对， 上网络。 哎，我这还有网名呢， 叫什么呀？ 我叫丑小鸭。 这小朋友都乐他， 啊， 挺大一大老爷们起卡通人物名字。 过两天改了， 幼稚。 改了， 改了叫什么了？ 叫小丑鸭。 你像换汤不换药。 嗯，过两天又改了， 这回叫 鸭小丑。 我怎么听着想骂人啊？这个 谁骂人？ 你这不响亮。 你有吗？ 咱这往这说出来，朋友们雷鸣般的掌声。 你叫什么呀？ 同样是这童话故事里人物的名字，比你响亮的多。 说说。 卖女孩的小火柴。 你溜达溜达吧。 啊， 那警车等着你呢。 警车干嘛？ 人贩子。 什么叫人贩子？ 你， 我觉得上网有好处 啊， 尤其对于这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啊， 嗯， 能够丰富创作。 对， 前一时段我在网上看了一笑话。 是吗？ 稍一加工就是一段很好的相声。 那你说出来咱们一块分享分享， 给大家说一说 啊。 有一个马戏团出国演出， 嗯， 乘坐飞机， 这待遇还挺高。 哎，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 啊， 马戏团的两个成员鹦鹉和猪坐在一个座位上。 我这俩小家伙挨着。 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 知道什么呀？ 空中小姐长得很漂亮。 那是， 待人很和蔼， 受过训练。 但我认为鹦鹉跟人家说了一句话显得很不礼貌。 说什么了？ 小妞，给爷倒杯水。 这还真是不太礼貌。 旁边猪想，这还真是不太礼貌。可是呢， 嗯， 令人家出乎意料的是呢， 啊， 空中小姐面带微笑，端上一杯水放在鹦鹉的面前。 看，空中小姐就是素质高。 旁边猪想，空中小姐就是素质高。过了五分钟，这小姐又跟人鹦鹉说上了。 又说什么了？ 你瞧，我都说错了，不是、 啊、 这鹦鹉又跟人小姐说上了。 说什么了？ 小妞，给爷弄点吃的。 这可太不像话了啊。 旁边猪想，这可太不像话了啊。 等你半天了。 我发现底下有一小孩坐过这趟飞机，我告诉你吧，太可气了，那个。 你也太不像话了。 什么叫太不像话了？ 我问问你吧。 让他传染了。 啊？ 怎么回事？ 这猪怎么老跟我想一块儿去？ 误会了，误会，您就别乐了 啊！ 您说我给朋友们讲个笑话，你老拿心理活动配合我干什么呀？这个 谁配合你？ 你这人家的，不是 你分开说， 那分开说啊！ 啊！ 令人更加没想到的是，空中小姐面带微笑，端上一盘点心放在鹦鹉的面前。 空中小姐有涵养。 旁边猪想，空中小姐有涵养， 你没完了是吧？ 分开说，分开说啊！ 啊， 一想这小姐脾气够好的 啊， 脾气这么好，要不我也试试？ 她也想试试。 小妞，给爷爷倒杯水。 这回空中小姐什么反应啊？ 怒气冲冲走过来，一手提了鹦鹉，一手提了猪，打开机舱盖，通通两脚给踹出去了， 全给扔出去了， 忍无可忍， 太不像话了。 到了机舱外边，鹦鹉跟猪说上了， 又说什么了呀？ 傻了吧？ 啊， 爷会飞。 哎，去你的吧。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彩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快，那藏在你心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CBD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C China 知道吗？中国 China 的 C、 哦、英文 CBD 什么意思？ China 北京大北窑。 哈哈， 净胡说八道， 这瞎说的。 CBD、CBD 这是什么意思吗？ 您给说说。 就说大北窑这地儿 啊， 车倍儿堵。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这里是嘻哈包铺的演出现场。 我住二号楼。 呵，太巧了，我也住二号楼。 我怎么没见过你？ 年初你早回来吧，咱俩不都拜街坊吗？哎，您住几层啊？ 我住地下18层。 哎， 我枕着夜壶盖着凉席睡。 那好体格。 谁呀？ 问问 你，亲我一口，我告诉你。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咱们接着四九城里听相声，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第一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的实况演出录音。 相声专场啊，都是相声啊，当家呢为了插一插您的耳音，避免您的审美疲劳，我们安排一段快板书。快板也是曲艺的一种啊，它节奏明快，风趣俏皮，有很多名段大家非常喜欢。有一段描写水浒的英雄武松的段子叫武松打虎，为您表演的是青年演员王正，有请。 谢谢您的掌声。我这儿在丰台演一年多了，很多观众都认识我，说你不是说相声的吗？今天怎么改唱快板了？本来今天想说相声来的，我这搭档啊，这嗓子闹点病，得脚气了，来不了。我这儿也不能说给您说单口相声，我也不会啊，给您唱一段快板，从小学的，是李派快板书，张志宽先生的代表作武松打虎。打板就唱啊。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二郎二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他专门爱管不平事，可他除暴安良走四方。说这一天武松就来到了阳谷县的地界上，阳谷县代管的张秋镇，张秋镇的东边有一个景阳岗。二武松正然往前走，只觉得口渴肚饿心发慌，他这一抬头见路旁闪出一座酒店，可他风刮酒馆乱晃荡，酒馆下立的一个大牌子，上写着三碗不过岗。啊，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嘿，分明是夸他的酒好来卖狂。这酒的力量有多大，我倒要进去尝一尝。好汉武松进了酒店，朝着里边一打量，见八仙桌子当中放有两把椅子列两旁，朝着这边留神看看，他一拉溜的进了酒缸。武松看罢，放下了包袱，把那齐眉大棍立在了一旁。酒驾，拿酒来。酒驾，拿酒来。酒驾，拿酒来。武松可他连喊三声，没有人搭腔，只因为这个的时候的买卖少，掌柜的正在后边忙，小伙计也没在跟前，可他正赶上肚子疼，拉稀也上了茅房了。武松可他连喊三声，没有人搭话，把他桌子一拍，开着枪，带酒驾，拿酒来。武松可他一喊，劈雷响，只震的房子乱晃荡，屋子里哗哗啦啦直掉土，只震的酒缸嗡嗡的响耳旁，惊动了酒保留神看，这是谁的？这，哎呦，我的娘哎，这个人可怎么长得这么长啊？他见武松身高可他足有一丈二，膀炸腰圆有力量，脑袋瓜子赛麦斗，俩眼一瞪他过铃铛，他的胳膊好像房子里林，拳的好像打油的夯，巴掌足有过去大手，指头扑扑楞楞棒腿长，他站的好像一座塔，他坐着好像一座牌坊。这个酒保说，哎，好汉爷，您老吃什么酒，用什么饭，吩咐出来很快当。武松说，嘿，你们这里有什么样的好高酒，有什么饭菜说端详。这个酒保说，提起好酒样儿不少，白干绍兴味道强，有状元红玫瑰露，还有一种透瓶香，您要吃干的有大饼，要吃菜咱们这的牛肉实在香，炒菜有肉丝肉片汤黄菜，可是要喝稀的有面汤。武松听罢说，好好，白干烧酒快拿上，先切五斤酱牛肉，多拿好酒我来尝。好嘞，这酒保急忙给端上了两碗酒，把五斤牛肉也摆上。二武松端起一碗喝了个净，好酒又端起那碗喝了个光，好酒啊。酒驾，拿酒来。哎，好汉爷，您吃菜吧，饼是现成的，开锅的给您下面汤。 不， 酒驾，拿酒来。 好汉爷，这个酒您不能再喝了。 为什么不能再喝？ 您没看见门口那牌子吗？上写着三碗不过岗。什么叫三碗不过岗？ 是谁要喝了三碗酒啊，准保的醉倒入梦乡，再大的酒量要着喝了三碗酒，出门不倒也得醉倒前面的景阳岗，所以叫三碗不过岗。 酒驾，拿酒来。 好汉爷，这个酒无论如何您不能再喝了。 酒驾， 我一不欠你的钱，二不赊你的账，不拿好酒略的打桩，你要拿酒两拉头，不拿我揍你两巴掌，受不了。甭说两巴掌了，就您这一巴掌就见俺老娘喽。这酒保急忙又端起了两碗酒，二武松又把这两碗喝了个光。 酒驾，拿酒来。 我说您还喝呀？这酒保急忙又端起了两碗酒，二武松一连气喝了个溜溜光。 酒驾，拿酒来。您还喝，这受得了吗？这个 这武松他是一连喝了十八碗，把五斤牛肉也吃光，喝完了酒又吃了八张饼，又饶了四碗热面汤。 酒驾，我问你， 几晚不过岗，这不那个三晚不过岗，你看我喝了几晚了，您呐，您是前两板后两板，左两板右两板，端了两板右两板，您前后一共喝了18碗呢。一看我上身不摇，您可真能饮，下身不晃，海量。哎，你那三碗不过岗的牌子呢？这不您喝半截，我得拿进来放这儿了吧？哦，哈哈，取笑啊，我是能饮，牌子照挂，算账早算好了，一共是3000银子。好，这武松给办了酒饭账，把这包袱就背在了肩膀上，手中提起了齐眉棍，说声再会的出了店房。他迈开大步刚要走，这酒保一见着了忙，哎，好汉爷，您要上哪儿去？武松说，我今天要过景阳岗啊。好汉爷，景阳岗可不能走啊，现如今景阳岗上有猛虎，这个吊睛白额手中王，行人路过他吃掉，正在的骨子扔道旁，3个5个不敢走啊，10个8个的刀枪，自从出了这只虎，许多人都被他来伤，县里也曾出了布告了，天过中午就不能再过景阳岗。我劝客人在我们店里先住下，可到明天呢集合人多了再走也不忙。武松闻听微微的冷笑，叫声酒家休不人诓，你看我的酒量大，你看我的饭量强，你为了多赚我的银两，想留我住在你的店房，这什么样的斑斓猛虎，二爷不怕本领强。这个酒保闻听心暗想，哎，我一片好意他把恶意当，这信不信的随你便，我回我那酒店房，你愿走你就走，我管你为虎还是为狼。哎，好汉爷，可真有猛虎啊！真有猛虎该怎么样，今天我跟他干一场，为附近的百姓出祸殃。再会。哎呀，我也拦不住喽。二武松行走来得快，眼前就来到了景阳岗，但只见风刮树叶哗哗的响，森林密布遮太阳。武松可是酒劲儿往上撞，可是浑身发烧热汤汤，一只手提着齐眉棍，一只手解开了衣襟露着胸膛，晃里晃荡往上上，脚步可有点不稳当。他是猛抬头，见路旁有座山神庙，上贴着告示一大张，好汉武松从头至尾念了一遍，啊啊，真有猛虎在山岗，这阳谷县的告示不会错，跟酒保说的一个样，他有心回头把山下。哎哎，岂不叫酒家笑断肠，钢牙一咬，可着往上上，刀看可着猛虎怎么来逞强。二武松一边走着酒往上用，好像烈火烧胸膛，勉强又走了半里路，见一条长石在路旁。武松想，这个地方好休息，牵着把早赶路何必忙，想到这儿随手放下齐眉棍，把包袱放在石头上。武松躺下刚要休息，啊呜，一阵狂风起四方，啊闷，这闷的一声不得了喽，山背后钻出老虎手中忙，这只虎身上独有一丈二，尾巴好像一杆枪，前寸8尺惊人胆，后腿一丈令人忙，是丈二二一道一道暗，一道一道黑来一道黄，脑门的上面有个字，三横一竖念王，血口一张不下，俩眼一瞪在他刚。二武松哎呀一声不算起，是一身冷汗湿衣裳。二武松这一惊慌不要紧，18碗酒顺着汗毛眼一点没剩啊，滋都出来喽。二武松眼前的这只虎，他是打了个箭步跳在了一旁。这老虎一见吴老二，打心眼里边喜得慌。老虎想，哎，这家伙个儿不小啊，2顿我也吃不光，吃不光我还放我那冰箱里。这一只虎是闷的一声扑过来，直奔好汉武二郎。武松喊声好厉害，急忙闪身躲在了一旁。武松给他闪身躲过去，老虎扑在空地上，老虎扑空闷闷的叫，心里不住的暗思量。老虎想，哎，我平常吃人没费过劲儿，今天这是为了哪一桩？是啊， 平常人一见老虎骨头都酥了，抱着脑袋光叫娘了，那老虎吧唧吧唧着吃的多来劲儿，可哪知道今天遇上英雄好汉武二郎。老虎扑空把腰拱，撩打腰把武松伤，二武松双脚一用力啊，嗖腾出万虎将，他双脚落地瞪眼看见虎威能像杆枪，他啪着啪着往下走，啪着啪着大手扛。二武松窜出有一丈，心里觉得有点慌，随手抄起齐眉棍，俩眼一瞪放红光，照准虎头打进去啊，咔哧咔哧一声响耳旁，齐眉棍打在了死树上，可他断了两截儿，受了戳伤，是急的武松高声喊：“哎哎，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慌？”这老虎是哞的一声又扑过来，大转身直奔好汉武二郎。二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猛虎往前把威扬，从半悬空中往下落。二武松一见喜得慌，打了个箭步跳过虎头抓虎尾，片腿骑在虎背上，两膀一晃千斤力，哎，把老虎摁在了地当央。老虎一扑没扑着人，只觉着脖子上面压得慌。老虎想抬头往上起，武松掐住往下用力量。老虎没吃过这样的亏，把那爪子摁地开了枪。哎，你让我起来。武松说：“你给我下去吧。”老虎说：“我喘不过气儿喽。”武松说：“你就凑合会儿吧。”老虎说：“我可受不了喽。”武松说：“你受得了，我他妈就完喽。”这老虎往上起三起，武松往下摁三摁的，也不知他俩力量有多大。这老虎前爪入地半尺长，二武松他右爪踩在虎背上，左手掐住虎脖枪，一只手不住的用力打，拳打脚踢把虎枪，铁拳打了几十下，猛虎再也不能狂，打了猛虎断了气儿，从鼻子眼里淌血浆。这就是武松打虎顶洋掌，留下了美名天下扬。 怎么样，累不累？我跟您说不累。为什么累？您看得出来，这么一大段唱完了，要是累的话呀，他是连呼哧带喘。您看王震唱这么一段，唱完了之后一不呼哧二不喘，就是上不来气儿了。反正他这身子骨打虎啊是费点劲。大家爱听呢，再唱一点怎么样？ 再来一段 啊。 再给您唱一小段啊，就会两段。大年初一是个好天气，傻小子吃罢了早饭，去给他的岳父拜年去。他媳妇开言问傻子：“哎，傻子，干什么去呀？”傻子说：“ 我给我岳父拜年去。”“ 嗨，拜年去，多说好的，别说坏的，说这个坏的不吉利。”“ 那该说什么呀？”“ 我告诉你，我家有个吃饭用的八仙桌，本是我的祖父留下的。你要是见了桌子，你就说：岳父啊，您这个桌子我认的，它本是个梨木的，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您千万可别卖出去。”傻子听罢转身就走，不多时来到了岳父的院子里，伸手就作揖：“ 哎，我说岳父啊，我给您拜年了。” 他岳父说：“嗨，拜不拜的没关系，走里边去。”一进屋，傻子一眼发现了八仙桌：“ 哎，岳父啊，您这个桌子我认的，它本是个梨木的，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您千万可别卖出去。” 他岳父闻听心欢喜：“这哪像个傻女婿，来快吃饭，又添酒来又敬菜，把丈母娘也乐得了不得。”傻小子刚要来夹菜，打门外跑来一个小孩子，抢着要入这个酒席。他岳父看见忙站起：“来，傻子过来，这是我的儿子，你的兄弟。”傻子听罢笑嘻嘻，可他用手一抹大鼻涕：“ 岳父啊，您这个儿子我认的，他本是个梨木的，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您千万可别卖出去。”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

想也不慌张，只要能在一起，就怕这旅程会太过短暂。我们都一样，只属于对方，我的手掌只留着你的温暖，你温柔眼光我独自欣赏，好与坏我们都一起分享。我们轻轻地在夜里歌唱，却不知怎了有一种小期盼，我眼睛慢慢闭上，你随着风一起吹过我的脸庞。美好的夜晚，星星是烛光，手是摇篮，我们在摇晃，轻轻地靠在彼此身上。月人弯弯像条小船，随着风儿我们一起离开了海洋。迷失方向也不慌张，只要能在一起，就怕这旅程会太过短暂。